攻读撒母耳记下第六章。大卫又调集了以色列所有的精兵，共30000人。大卫和他身边所有的人起身到犹大巴阿拉去，要从那里将天主的约柜运上来。这约柜名叫坐于格鲁宾上的万军的上主。人遂将天主的约柜从丘陵上的阿比纳达布家里抬出，放在一辆新车上。阿比纳达布的两个儿子乌扎和阿西约驾驶新车，乌扎走在天主约柜的后面，阿西约走在前面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上主面前兴高采烈地舞蹈作乐，弹琴、击弦、箫鼓、摇铃、击钹。当他们来到纳贡的禾场时，因为牛几乎使天主的约柜倾倒，乌扎便伸手扶住。为了他一时的冒失，上主就向乌扎发怒，将他击杀，他便死在天主的约柜旁。大卫因为上主击杀了乌扎，很觉悲伤，于是那地方名叫培勒兹乌扎，直到今日。那天，大卫对上主害了怕，心想，上主的约柜如何能进入我那里？因此，大卫不愿上主的约柜迁入大卫城自己那里，却运往加特人敖贝德厄东家中。上主的约柜在加特人敖贝德厄东家中存放了3个月，上主降服了敖贝德厄东和他的全家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上主为了天主的约柜降服了敖贝德厄东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。大卫就去将天主的约柜由敖贝德厄东家兴高采烈地抬上大卫城来。每当抬上主约柜的人走6步，他就祭献一头牛和一只肥羊。同时，大卫竖着细麻厄福德，在上主面前尽力跳舞。这样，大卫与以色列全家大声欢呼，吹起号筒，将上主的约柜迎上来。当上主的约柜进入大卫城时，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由窗内窥看，见大卫王在上主面前跳跃舞蹈，心中就轻视他。他们将上主的约柜抬来，安置在预备好的地方，停在大卫为约柜建立的帐幕中央。大卫给上主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。大卫献完了全燔祭与和平祭后，以万军上主的名祝福了百姓，以后分给所有百姓，全以色列民众，不论男女，每人一块饼，一块肉，一块葡萄干饼。然后百姓各自回了本家。大卫回来祝福本家时，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出来迎接大卫说，以色列的君王今天多么荣耀，他今天在臣仆的婢女前赤身露体，活像一个赤身露体的小丑。大卫回答米迦尔说，在废弃你父和他全家而选拔了我的上主面前，在派我为上主百姓以色列首领的上主面前，我甘愿舞蹈，甘愿加倍卑贱我自己。我在你眼中被视为卑贱，但在你所说的婢女们前，我必受到尊敬。从此，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到死再没有生育。